独家冠名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6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前沿的楼盘信息，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权威的房产政策，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是周六哈，我们照样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法律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李松律师呢，他们在08年创立了房产的一个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的律师团队。所以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问哈。再重复一下，大家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赠给大家这个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这样一本书啊。那这本书呢，应该说有很多啊让大家觉得挺头疼的一些这个问题，在书里都有体现啊。你比如说对于什么拆迁利益的一些问题呀，还有二手房、回迁房、公房等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呢，然后包括可能啊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大家想了解的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所以也是非常的专业的一些房产法律的这种书。因此呢，大家啊如果需要的话，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会有五位朋友获得我们这份奖品啊。那您记好了，要把您的这个姓名还有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然后并且写上我要书啊，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了。到时候呢会有我们的这个律师朋友给您打电话啊，告诉您怎么去领取。再一个呢，我们节目给大家的福利就是，如果您有房产法律的问题，还是一样啊，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留下来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当然最好把您的这个问题呢简单的是什么样的简单的发一下啊，这样我们会请针对性的律师给您打电话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通过一些案例啊给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房产的一些知识。第一个案例呢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李律师跟我们来说一下。 哎，好的。第一个讲的案例呢是关于这个回迁房买卖，那么卖方不配合办理过户的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的情况我大概的说一下。那么张军呢，因房屋拆迁获得了多套啊回迁安置房。那么2007年的时候啊，他想将其中的一套房子出卖，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就委托自己的儿子张小军将房屋挂在中介公司予出卖。2007年8月，李德通过中介购买了张军的此套安置房，双方呢于2007年 8月12日签订了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呢，房屋的总价款是9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李德支付了定金10万元，9月1日李德支付购房款70万元，剩余10万元待过户当日支付。那么同时呢，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应于本合同签订后90日内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否则呢，卖方呢应当按日向买方支付违约金。9月1日，这个李德支付了70万元的购房款，张军呢就将房子交给了李德。同日呢，双方呢就到公证处啊，对于双方所签订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啊进行了公证。随后啊，李德将该房屋进行了装修，并且入住。因为啊，这个回迁房的这个房本啊，这个下来的比较慢，这个房本啊，到了2011年11月，这个出卖人张军才取得了房产证。这时候啊，李德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啊，就找张军啊来配合办理过户。但张军提出啊，由于现在房子涨价了啊，要求他呢加价60万元才配合办理过户。李德呢，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呢啊，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啊，不知道该怎么来进行处理。 对，这个好多这种咱们以前也聊过哈，就是这种特别常见，就是这种因为房本下不来无论是什么一类的房产吧，只要是房本下不来，到时候真正到了涨价之后呢，可能有的这种不诚信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涨价了，反正我也得你也配我一块过户，那我就得给你涨点价，是吧？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反正我接触的比较多的， 对， 可能很多人家本身这个事儿合同既然签了， 对， 也不好意思涨价的 事，对，该怎么样 但是有一部分人。 对， 他心里不平衡， 是 他觉得当时我们房子当时卖低了，现在涨起来了， 对， 回头呢在原价格给人过户呢，心里不平衡，就给人加钱 啊， 这个案件呢他加的我看还不属于多的，有的呢直接给人翻倍， 是 翻倍再给人要， 对，所以我们要不先说一下吧，到底什么叫回迁安置房啊？因为像这种不同于商品房的这种房产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糊涂啊。 对对对，因为回迁安置房呢，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拆迁，国家呢安置给回迁户的这种住房，那么回迁户呢按照国家指定的价格来予以购买，那么这种房子呢就是咱们所谓说的这种回迁安置房。 这种回迁安置房和我们之前也有时候说过，像什么两限房啊、经适房啊，他们的这种政策都是一样的吗？ 这个呢要具体看一下这个回迁安置房它的性质，因为本身来讲的回迁安置房它并不属于房屋的性质，那么它只是说回迁安置的房屋，这种房屋呢有多种性质，最多的呢是这种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的房屋，另外呢还有两限房，也有经济适用房，也有普通的商品房， 都有， 按经适房管理的是最多，这种房子呢只要取得房本就可以买卖交易，还有呢就是。回迁安置房呢还有两种性质，是那种两限房和经适房。有的听众朋友们会问，两限房和经适房不是低收入家庭申购的保障性住房吗？怎么和回迁房又扯到一块儿了？实际上它是这样，原则上呢这种两限房和经济适用房是申购的，低收入家庭向政府申购的，但也有一部分是通过拆迁取得的，这个呢可能在法律法条上你找不到啊，我只能说实践当中有这类的房子，这种两限房，这种经济适用房，这种通过回迁安置的，它的房本就写成两限房、经适房，这种呢它可不是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子，它就是两限房，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两限房和经济适用房，这种房子的交易是国家是有限制性规定的， 就5年以后是吗？这个 它下来这个房子你就不能买了，如果你买的这个回迁房如果是两限房，如果是经济适用房，这种房子你是坚决不能买的现在这个事件当中啊，我们处理的一些案件啊，如果是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子问题不大，这种房子一般法院都是支持买卖的啊，认定是以合法有效的，如果这种回迁安置的这种房子属于那种两限房、经适房，这种房屋的话呢，一般这要是产生纠纷，卖方反悔，买方诉至法院或者是卖方诉到法院，要求确认这个合同是无效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实践当中我们接触的呢，法院在很多种情况下是要把这种房子的买卖交易是认定是不合法的，认定是无效的，所以大家买卖这个回迁安置房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这个房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的房屋，当然 有的听众朋友们会问，我怎么了解，又没有房本，我上哪去看去啊？ 对， 那你这个只能怎么看啊？你看他的这个拆迁政策，还有他这个拆迁政策里边他都写清楚，就是他都会注清楚安置给回迁户的这种房屋属于什么性质。 嗯， 他这个拆迁政策里啊，他都会有记载， 还真是， 所以大家注意看一看。 嗯， 啊， 没错。所以啊，这个大家就是现在觉得可能有些朋友说离我很远了，我估计也买不到，但真不是，就是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比如说他们可能以前单位有一些这种分房哈，有连分房它都有不同的性质，连分房的可能都有的是那种，比如说是按照这种经适房的标准的，那有的可能就是按照两限房的标准的，这个可能还真不一样。 对，它是这样，分房的时候它有那种集资建房，还有一种就是刚才咱提到经济适用房，刚才提到了回迁当中有可能有经济适用房，低收入家庭申购的，啊，也存在这种经济适用房，还有一种就是集资建房，单位申请的时候就是经济适用房，集资建房，哎，这个有的时候也是经济适用房， 对， 你一定得分清楚， 分清楚， 啊， 没错， 房屋性质， 所以这个房屋性质，大家在买卖的过程当中，第一件事你就得先干这事儿啊，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房子， 对， 对吧？啊， 那错了。这法律不保护你的权益， 没错， 过不了户， 啊，对，然后呢，那我们也来说一下，就是刚才也聊到回迁安置房，包括可能要看不同的性质哈，它每种房子它可能有每种的一些限制条件，那比如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像刚才说的这个，它有没有什么样的限制条件 啊？这个房子 这就应该就没有是吧？ 啊，这房它本身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它一般的就没有任何的限制， 没有什么限制， 大多数的90%的八九十的这种回迁房嘛，都是没有限制的，基本上。目前我了解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按经适房管理的房屋，啊，一小 就拿到房本就可以上市的这种， 哎，拿到房本就可以直接进行交易买卖，啊，不用等5年，啊， 好的，那刚才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啊，说这李德没有支付剩余的这种购房款的这种行为哈，就是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他会不会是违约呀，或者怎样？是不是还得看他们当初怎么约定的吧？ 哦，在这个合同里边，他这个前期的一共是90万的购房款，前期的10万元定金已经付了。主要的购房款70万元也付了，就是还剩下一个10万元的一个尾款。那么按照双方合同的约定呢，这个10万元的尾款呢是在过户当日支付。 所以它不应该不算违约啊。 对对对，应该不算违约，因为现在这个过户的日子呢，现在卖方的反悔了，现在不过了。那么也不确定哪天过户。那么既然过户的这个日子，他不按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过户，那么按照我们合同法的规定呢，这个买受人可以行使一个叫同时履行抗辩权，我们叫同时履行抗辩权。那么什么叫同时履行抗辩权呢？那么就是说，双方呢在合同当中，约定了各自的义务啊。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卖方是交房，是过户，买方呢是在过户付款，双方都有义务，卖方是过户的义务，买方是付款的义务，但是没有先后顺序。因为没有先后顺序，比如说是先给钱，还是先过户，还是先过户再给钱？没有顺序。那么就是同时履行，按照这个合同约定呢，是过户当日支付10万元的尾款。那么因此呢，由于对方卖方不过户，那么我可以不付款，我行使一个同时履行抗辩权，就是这个双方的义务应该是同时来进行履行。那么你不履行，那我也有权也不履行啊，就和我们买一个货一样，是吧？货到付款，他货不按时送，我就不给他付款，同时履行抗辩权嘛， 没错。 或者我给他货，他不给我钱。我可以把货再拿回来，我就不给他。 对， 要同时履行， 同时履行 啊。 然后那刚才这个合同啊，上面写着说，张军应该在合同签订之后90天内配合李德办理这个房屋过户登记。但是因为确实这个房本它不是没下来嘛，等2011年11月才下来。那也就是说，是不是从这个2011年11月份才具备过户条件？那如果说张军延迟了这个过户的这个违约日期，咱们应该是从哪天开始算起呢？ 他这个是这样。他这个呢，严格来说，按双方合同的约定呢，应该从2007年，因为他们2007年签订的合同嘛，然后90日内过户，从签订合同后90日内过户，因为他是8月份签的合同，那么按说的话，应该是在11月份啊，10月11号大概这个时间，就应该双方去过户。那么由于呢，这个房本到了2011年，事隔了4年以后啊，房本才下来，那么这个违约金呢？严格来说应该按照合同约定的2007年11月份开始起算。当然有的听众朋友们会问，哎，为什么他这个房本都没下来，他怎么约定了从签订合同后90日内就过户啊？这房本还没下来呢，怎么就约定这么快的过户时间？ 对，他们怎么想的当时？ 其实他们也没多想，因为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呢，他们都没注意看合同。 因为中介公司呢，他提供的这个合同的文本啊，是一个格式的文本。 嗯， 就是这个签订合同后九十天过户，这个不是手填的，这合同里本身就是那么印的。大家所以签合同的时候呢，用的都是一个起草好的一个模本，都是打印好的模本，所以买卖双方的谁也没注意看， 没看啊。 哎，所以这个内容实际上这个条款实际上双方是存在一个误解的。 嗯， 实际上他们按照他们的意思，按照他们口头的这种约定，实际上是取得房本后啊，是取得卖方取得房本后九十日内来进行过户。 嗯， 这是他们的口头的约定。由于他们用的这个文本啊是中介公司的一个格式文本，所以双方谁也没注意。 嗯， 就成了签订合同后九十日内双方办理过户手续。 嗯， 所以呢，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以后我们买卖这个二手房的时候啊，对于中介公司提供的这个二手房的文本，大家一定要看清楚。有的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呢，他比较细心，他可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 对， 他可能单独给你起草一个补充协议，把这个问题呢予以纠正。有的业务员呢，他本身呢这种法治意识就不是很强，他也没有仔细看这个合同， 嗯， 就让双方去签订了。结果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卖方呢，这个违约金呢，按这个合同的约定，他可得就从07年就开始给他算，十月份就给他算，那么一天违约呢是日万分之五， 嗯 啊，是按照这个房价款的日万分之五，这违约金可高了啊！ 是， 当然 这好多年了，这个 要算算这房子钱都出来了，一千万分之五， 对， 房子钱也快出来了， 嗯， 法院也不会那么判啊， 嗯， 一般法官也不会那么判，虽然这个违约金呢，要严格来说是很高的啊，九十万呢，一天日万分之五，一天450块钱。450块钱，你算算到现在多少年了？这 不好算了， 好多年了。这要算的话，这个房子钱还真出来了。 嗯， 法院也不会那么判啊。为什么不会那么判呢？一个呢，就是这个违约金呢，有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会约定的比较高。 嗯， 如果这个违约金约定的高于实际损失的，那么法院呢可以降低违约金的数额。 嗯， 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他们算完这个违约金是100万。 嗯， 法院一看这房子升值了，这个买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你一下子让卖方承担100万的违约金，这明显的就超出了法律所规定的限度， 嗯， 他就可以把这个100万的违约金往下降， 嗯， 可能给降个5万、7万都有可能， 嗯， 哎，象征式的支付一些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违约金呢，从这个案例当中呢，按严格来说，它是应该从07年算， 嗯， 但是呢，法院如果在判的时候，他不会按这个双方约定的金额来进行判罚，他可能会降低违约金。 降低。那一般情况下，啊，你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经验啊，他是不是应该是从房本下来以后开始算呢？法院呢？ 房本下来也不会算那么高，房本下来一年到现在也比如说也好多年了。 嗯， 法院呢一般呢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子毕竟升值了好几倍了。 嗯， 买方的客观来说呢，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损失。 是， 像这种案件当中呢，法院会判卖方承担一定的违约金，但不会特别的高， 不会特别高， 哎，象征式的判一些。 对， 因为买方的目的呢，他并不是来要违约金， 对， 他是主要是想要这个房子，让卖方来过户给他。 嗯， 只要过户给他，他房屋升值了若干倍了，他也达到他的目的了。 对，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再判他高额的违约金，那卖方可能这就承受不了了，本来这个房子就过户给买方了，然后你再判他承担高额的违约金，这的话呢就是会加剧这种矛盾。 嗯， 哎， 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他们签订房屋买卖的时候还到公证处去办理这个公证手续啊， 嗯， 这个到底需不需要呢？ 实际上这种情况实践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听众朋友们来问说，我买了个房子是回迁房，我需不需要做公证？哎，或者是呢，我买了一块农村的土地，我需不需要做公证？ 嗯，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他觉得到了公证处做公证，他心里有底儿，踏实。 嗯 啊， 毕竟没拿到房子嘛，不是没 拿 到 房 本。 他觉得一经过公证处的，好像就相当于通过国家的政府部门， 嗯， 或者行政机关来给你确认了你这个买卖的这种效力也好啊，或者能保护你的权益也好。实际上他这种啊，理解啊，有一定的误解。其实对于合同的这种公证啊，实际上双方都去做公证了，你说是保护谁的利益？是保护卖方，还是保护买方？都做公证了。 对， 实际上他公证呢，对于这种合同的公证呢，要我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意义。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发生争议，那么到了法院他不是看你的合同做没做公证，他是看到你这个合同条款是怎么约定的。 嗯， 谁违约了，那么按照合同的条款，谁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应该保护谁的利益，他是按照合同的条款来进行判，他并不是看你公证没公证。 嗯， 所以这种合同呢，大家如果是买卖回迁房呢，我觉得要把合同弄完善，就是把每一个条款都要把它捋细， 嗯， 防止卖方毁约。那么公证不公证， 不是主要的。其实说实在的，我觉得还没真的没必要花这份冤枉钱。 嗯， 因为你发生争议是看条款， 对， 而不是看做没做公证。 没错， 哎， 嗯， 所以有的听众朋友们就会问了啊，那合同这个不用做公证，那什么情况下我要去做公证啊？啊，那么一般的话呢，就是说如果立遗嘱，我觉得有必要去做一个公证遗嘱，因为有多份遗嘱的话呢，公证遗嘱的法律 效 力是最高的。 嗯， 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做公证，啊，但是签合同你没有必要去做公证啊。 嗯，然后我们这边也正好有一个这个麦克陈问一下，这个回迁安置房出售的话，有土地出让的这种差价吗？是同经济适用房类别一样的各种税和土地差价吗？ 其实这个问题啊，超出了我们这个。 这个我觉得应该您可以去问一下楼下的中介， 但是我可以 好好仔细算一下， 是不是退一部分税啊？但是具体多少我说不上来，你可以问税务部门。 对， 啊，他有的时候会退你一部分税， 嗯， 啊，在买卖回迁房的时候， 对， 啊，但是多少我说不上来这一块。 这个我建议您就到这个楼下。下的这个中介好好给您算一下，因为每个房子大小也不一样，对吧？然后它的价格也不一样，然后呢，让他仔仔细细的给你算一特别清楚的，对，交多少税啊，包括这房子卖多少钱呀、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差价怎么弄，他都会给你算得很清楚的。 对，如果你买卖的这个房子，比如说是个经济适用房，你还补交一个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嗯， 那个可能比较高一些。 嗯， 如果是经济适，如果是按经适房管理的，就没有这一块的这个税费。 嗯 啊，他不需要补交这个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对， 所以你看看。 还是看您这回迁安置房是什么类型的， 对， 是吧？什么性质 的？你要买卖这种经济适用房的这种回迁房的话，那么买方到时候得注意这么一个问题，它有一个补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问题， 嗯、 这个税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你们双方约定好、嗯，谁承担这方面的费用啊、 嗯？没错。好，那我们下面继续看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啊，就是说到这个二手房买卖啊，就涉及到这个办理公证过户，这个公证过户是什么意思？这是跟刚才咱说的那个办理公证手续不是一个概念吧？ 啊、不是一个概念。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他是签了合同，双方是到公证处来签买卖合同。 嗯。 这个公证过户呢，咱们。就是买卖房屋的时候呢，这个指的呢是什么含义呢？就是有的时候卖方呢把这个房子卖给买方了，但是由于呢他不方便在过户的时候去， 嗯， 可能他会委托自己的一个亲属或者是委托中介来帮他代理办理相应的这个房屋过户手续。 嗯， 那么到时候呢，这个受委托人呢就拿着这个公证授权，就可以代表卖方来和买方一起到房管部门来办理过户。 嗯， 他指的是这种公证过户。 嗯，那有什么必要呢？ 有必要啊。实际当中，你比如说买方吧，他呢购房资格呢有的时候可能还没取得、 嗯、 或者有其他原因，他想把这个房子做成满五唯一，他还差几个月。 嗯嗯， 他想迟延点过户，但你迟延点过户呢，但是人家卖方呢说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把钱得给我付清了，你不能耽误我付款。迟延过户可以、 嗯、 你不能耽误给我钱 啊。 哎，但是有的时候买方就把钱都给了卖方， 但是 他又怕， 对，万一房子拿不到怎么办？ 对，他又怕卖方到时候这个钱都给卖方了，卖方不配合我办理过户怎么办呀、啊？我钱都付完了， 嗯、 他不给我过户，我的风险谁来保护我的利益啊？他有的时候就会要卖方呢给他做一个公证委托，比如说委托给买方的儿子、子女或其他亲属，到时候把钱买方把钱一付，如果到时候在过户的时候就不需要卖方本人到场了，那么可以由买受人的这个亲属拿着卖方的公证委托授权， 嗯， 那么双方就把这个户就给过了、 嗯、 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时间意义的。 嗯 啊、 嗯、 其实炒房子的人基本上都是这么来做的。炒房子的人 对对对、 炒房子的人有的时候他炒房子嘛，他有的时候直接过给他再过给别人拿两份税，他拿个公证授权，到时候呢直接从上家过成下家，他少一笔中间的这个税费。炒房子的人他们经常办这种公证授权、 嗯、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不提倡啊。 对对对，这个不正面。 对， 这种风险还比较大。 对 对 风险还比较大，这种风险它是有的， 有的， 哎，但是风险是有的啊。其实这种炒房子，如果通过这种方式的话，会有什么风险啊？ 嗯， 如果你的上家把虽然给你做了这公证授权，他还是可以进行转移的。 嗯， 你长时间拖着不过户，他到时候卖给别人怎么办啊？ 嗯。 是不是、啊、 没错， 所以炒房子咱不也不提倡、啊、 没错啊，咱当然咱现在也不炒房子了啊，这个建议住为主啊。对，好，那我们下面继续来说啊，就是说这个张军啊，就是他如果是拒不配合办理这个房屋的过户登记、 嗯、 这个李德有什么法律途径可以去救助吗？ 那如果他拒不配合的话，那么他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进行解决了。 嗯， 那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那么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要通过诉讼的话，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觉得具备李德呢具备这个起诉的条件了， 嗯， 卖方取得房产证了， 嗯， 那么取得房产证了以后呢， 你呢就可以起诉到法院，直接要求这个卖方配合办理过户。 嗯， 有的呢卖方没有取得房产证，没有取得，他呢该办房产证了，他不去办去。 嗯， 他说你给我加钱，你给我加钱以后呢我再办房产证，然后我再给你过户。 嗯， 这种情况下呢，作为买受人起诉的话呢，就要注意把那个卖给拆迁户的那个开发商，卖房最早的那个就是房子初始登记人开发商， 嗯， 把他得作为一个第三人告上法庭。因为现在你要去过户的话，卖方还没取得房产证呢，他现在只是不去办房产证。 嗯， 那么你可以要求法院呢，要求开发商依次办理过户手续，就是先从开发商那个过到拆迁户的名下， 嗯， 再由拆迁户过到买受人的名下，啊，依次办理过户。还有一种情况下呢，就是过户的条件还，办证也不具备，只是说现在呢房子涨起来了，这个卖方通知买方说这个房子以后就是办了房产证我也不给你办， 嗯， 啊，我也不给你过户，我现在这房子涨价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买受人还不具备起诉的条件。有的时候我实践当中遇到一些听众朋友们啊，或者一些客户来找我，他就说李律师，卖方现在反悔了，说不卖给我了，我现在能不能告他。后来我一看这合同，一了解这情况，这卖方还没取得房产证呢，也不具备办证的条件， 嗯， 我说这时候你不具有可诉性， 嗯， 你说的房子已经交给你了，你下一步就是诉过户了，他没房产证你诉到法院他也过不了户。 嗯， 啊，所以当如果遇到卖方反悔呢，大家要区分这几种情况，那么来依次来进行处理。 嗯，哎，那如果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就是他没有办法去起诉，那有什么办法能维持我们的这个利益呢？难了吧？ 那个情况下呢，实际上呢，这种情况下呢，他只是作为买受人心里不舒服， 嗯， 产生了一种恐慌嘛，因为卖方反悔。一个呢，我觉得你倒不用特别着急。一呢，房子你已经拿到手了， 嗯， 啊，第二呢，你也不怕他一房二卖。因为他没取得房产证，他也没法一房二卖， 嗯， 他也没法拿着你的房子去办抵押去借款啊， 嗯， 或者是把房子过户给其他人， 他也没法弄， 他没取得房产证，所以总的原则他房子转移不了， 嗯， 这个房子用你占着，所以他没取得房产证的情况下毁约你倒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作为卖方呢他也做不了其他事了， 嗯嗯， 所以你不用担心。但是呢，如果到了第一时间具备办理证的条件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积极的采取法律途径了， 嗯， 防止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说他把房产证办下来以后，他又把房子转移给其他人了， 嗯， 或者是呢，他取得房本以后呢，他又拿这个房本去做抵押去借款去了， 嗯， 那么他真要去借了款，你这个房子设了抵押，到时候你诉到法院要求过户的时候，因为这个房子有抵押，可能他借了一个找了个小担保小额借贷公司， 嗯， 那么这个抵押权人可能是小额。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